宇宙历799年，新帝国历一年7月22号，在首都海尼塞一角所发生的一连串混乱，在无法收拾的情况之下，只有日子变了，进入第二天7月23号。 今天晚上自告奋勇，你的动机是什么？ 像你这种老实的接受命令，一直被法律所束缚的人，一旦从这种桎梏中逃脱出来，会怎么想，会怎么行动？我对这个有极高的兴趣。怎么，你不高兴啊？ 你从以前开始就一直在教唆我，说什么我应该把权力掌握在手里。如果我真的掌握了权力，之后我的人格如果变了，那该怎么办呢？ 如果你因此而变了，那么你也不过如此而已，历史就会重复，你只会成为历史年代表上的一个人物，只是给后世的考生多了一个要背的头痛项目罢了。与其要在这里谈论味道如何，不如先吃吃看怎么样。 又不是小孩子挑食选东西吃。 先扣部中将他说的很有道理，杨指挥官，至少为了那些不惜奋战牺牲把你救出来的兄弟们，你有责任回报他们。你已经不亏欠同盟政府了，不是吗？应该用自掏腰包的方式来一决胜负了。 这听起来根本就是威胁。我觉得你们都太乐观了，把帝国跟同盟两边都变成敌人，想活下去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说不定明天就坐上灵车了。 就算是这样也不错啊，反正人活着不可能不老不死，既然会死的话，就要死得自己能够接受。与其当帝国奴隶的奴隶而死的话，我宁愿以叛乱者杨指挥官的幕僚而死，至少这样子我的子孙也会比较高兴一点。 我已经帮你做三明治来了。 太好了，谢谢你。我已经超过半天的时间没有吃任何东西了。 来，老公，还有红茶。 里面有没有放白兰地？ 啊，当然有了。 哎，这是在野餐是不是啊？ 不是，野餐这种事情啊，做起来要更严肃的。 元帅，你对你自己所做的事情有自觉到犯罪吧？用武力来侵犯法律，危害国家的尊严，破坏社会的秩序。 我到底是犯了什么法呢？ 你现在不是这样把我监禁起来，还强行要求我免去你的罪，不是吗？ 哦，我懂了。 如果你不想加重你的罪的话，立刻释放我。 嗯。 你有什么要求是不是？有的话就说来听听。 我要真相。 嗯？ 开玩笑的啦，我不会要求这么无意的事情。我要的只是我们的安全而已，而且要附带期限呢。 你们现在已经是政府的公敌了，这种违反正义的交易我没有办法答应。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自由行星同盟政府存在的一天，那么我跟我的朋友们就没有安宁的日子可过了，是这个意思吗？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也只好成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必要的话，我会把我所属的国家很廉价的出卖给帝国也说不定哦。 你认为这种事情是可以被允许的吗？你也曾经是个元帅，担任国家的重职，你这样对得起你的良心吗？ 真是了不起的理论。你的意思是国家可以出卖个人，但反过来就不行了。 那么请你考虑一下我的提案好吗？ 提案？ 我们要把雷内肯普事务官抓来当人质，然后离开海尼塞行星。 你说什么？抓事务官当人质？这种事情， 这对我们来说小事一桩。 哦， 然后希望同盟政府以被威胁的形态不要过来追捕我们。对于帝国方面，我会负起这个动乱全部的责任， 至于同盟对帝国那边，只要你们向帝国磕头求情，请求他们讨伐杨威利的话，这样不就可以交代过去了吗？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我以前的那些部下还有留在同盟政府里的人，你绝对不可以对他们加以惩罚。凯撒尔、菲谢、姆莱还有巴特西，其他还有很多人，这次的事情他们完全都不知情，绝对不可以拖累到他们。如果你能够以同盟政府还有民主主义的骄傲答应我这个条件的话，我就会立刻离开海尼塞。当然，议长，我们也一定会释放你，而且不会对市民造成任何的困扰，你认为怎么样呢？ 杨指挥官，我并不是向你谢罪，我在最恶劣的时期背负着最沉重的责任，为了让自由行星同盟能够永续生存下去，平安地把它交给下一个世代，不管多么卑劣的手段我都会用，当然我也有接受责难的觉悟。 这么说，把雷内肯普抓来当人质的提案你是答应了是不是？就这么回事，先扣部中将，实战指挥就全部拜托你了。 包在我身上， 挨大仗的，那么我什么时候可以恢复自由之身呢？ 必须要等到不幸的雷内肯普失去自由的时候。 这种话由我来说可能很奇怪，我看还是不要太相信他们比较好。我不是指雷贝诺议长个人，而是在他周围的权力者集团，他们都是一些认为首长是为了要翻过来才存在的人。 这么说他们会拒绝我们的提案了？ 我想应该会答应吧，如果他们没有别的办法的话。不过要看情况的变化，他们如果认为有利，说不定会把我们跟雷内肯普都一并给抹杀掉。 我所担心的并不是那个家伙，而是杨指挥官本身对同盟民主制的留恋，万一他认为自己接受处罚同盟就能安泰，这就很伤脑筋了。 我想应该不会吧，就算现在后悔回头了，他也应该无法退缩了，他非得死了心靠自己站起来才可以啊。 你也死心了吗？ 死心可是我唯一的优点呢、两年前被你看破我的计划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啊。说着说着天都快要亮了。 好吧，那么我们来个黎明的奇袭吧。 香格里拉饭店附近布满了帝国兵哦。 那么该怎么办？ 哼， 驻留在甘达瓦尔的史坦梅兹舰队没有什么动静吧？ 没有动静，但是这么做妥当吗？不把事情通知他们？ 没关系，如果不以驻留在海尼塞的地上部队来处理的话就没有意义，倒是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吧。 是的，16个连队都已经在待命状态，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就可以压制室内所有的要素。 很好，动六动动的时候发布戒严令，各部队在那之前、怎么了？ 可能是地震吧。 报告，是敌袭，就在下一层楼突然出现了很多敌军。 什么？怎么会有这种事？ 先扣部一行人经由地下通讯回路用的隧道潜入饭店的地下，在那里利用修补电梯用的通道一举登上了14楼，然后切断电梯的缆线，爆破楼梯，阻断由下面而来的帝国军。 报告，有一个楼梯爆破失败了，现在由第七小队在那里防守着。 哪一个楼梯？ 东边的楼梯。 好，现在有空的人跟着我来。 么回事？ 已经在这里灌满捷波粒子，没办法使用火器。 狡猾的家伙， 帝国军的诸军，不要躲在这种地方，把你们最强的一面显示出来给我看一看。 你给我住口！没关系，强行突破。各位突袭！ 是。 天！耶！ 中将，你在阵前指挥太危险了，请退到后面去吧。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还打算要活到150岁呢，还有115年，我不会死在这种地方的。 而且你还没有女人。 抓拿雷内肯普的功劳，我就把他让给你，带10个人赶快过去吧。 但是中将， 别说了，快去，这个时候计时器里的沙粒可是比钻石更贵重啊。 我知道了，立刻去。 怎么了？已经没有人敢站在我华尔达新寇部的面前了吗？你有没有年轻的女朋友啊？到底有没有？ 有。 这样啊，那就不要急着死。好，下一个是谁？ 可恶！ 哼，这样至少可以拖延一点时间。 情况怎么样？ 他们断断续续的射击，我们没有时间使用捷夫粒子。 雷内肯普在里面吗？ 确定在里面没有错，他无路可逃了。 那就强行突破，拖得太久的话，我们逃脱的路会被阻断的。继续前进。雷内肯普呢？ 里面还有一个房间。 你杀吧。 我不会杀你，因为你是俘虏。 如果是下级士兵那就算了，我堂堂一级上将会甘愿当个不名誉的俘虏吗？ 你也只好甘愿了。我对你的美学或者矜持没有任何兴趣，我有兴趣的是你的命。你活着的身体对我们来说是有必要的。 这样啊，你是想把我当作人质来交换杨指挥官？ 哼，你应该觉得感激了，我们把你看成跟杨威利是相同价值的人。 你别以为我会吝啬这条命跟你们妥协。 我并没有这么认为，因为妥协的人不是你，而是你的属下同僚们。现在时间比绿宝石还要贵重的多了，快跟我们走吧。 大人呢？敌军呢？怎么回事？ 是14楼，敌军从电梯的修补通道潜进来，又从同一个地方逃脱了。 刚才的爆炸呢？ 他们脱离后把那个通道给炸了。 看起来你是蔷薇骑士的士官吧？那么你原来是帝国的人不是吗？ 你不觉得你愧对祖国对你的恩情吗？ 我的祖父据说是一个共和主义思想家，被帝国内务省抓去严刑拷问之后就被杀死了。如果我的祖父真的是一个共和主义者，那么他的死应该说是死得很光荣。但是我祖父只不过是个爱打抱不平的人，这就是帝国给我们的恩惠，这种恩情我实在是还不了，所以我立下志向要报仇。哼，先不谈这些了，有几个人等着要见你呢。 这个时候，雷内肯普了解自己不只是败给杨威利一伙人，更是被雷贝诺给出卖了。 一切都完了，我还有什么脸去见皇帝呢？我应该。 你就在这里好好的享受森林浴吧，雷贝诺议长大人，告辞了。 出事了！ 我已经把议长平安地释放了。 真的非常抱歉，我没有想到他会自杀。 事情已经发生了，也没有办法。早知道会这样，就不应该释放议长回去。雷内肯普已经死亡的事情只能给必要的最少的人知道，万一让敌人知道，事情就不妙了。用所有的手段让他继续活着。 对外要暂时假装雷内肯普指挥官还活着，虽然这是一件很冒犯的事，不过也没有其他办法了。光是这件事，我就一定会下地狱了。 指挥官，如果在死者的脸上稍微化一点妆的话，或许可以让别人认为他只是昏过去而已。 这个办法的确是很不错，可是这么恶心的工作，谁会愿意去做呢？ 我愿意去做，这个办法是我提出来的，而且我是女人，也比较合适。给死人化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经验吧。如果他是个美男子的话，还稍微有帮他化妆的价值。 菲利加，这个让你做这种工作实在是…… 我可不想听你为这个向我道歉呢。我一点也不觉得后悔，而且也没有生你的气。虽然从我们结婚到现在还不满两个月，我过得很快乐，今后也只有你在我身边，我就不会有无聊的人生，这样就足够了。所以你要让我期待哦，老公。 这算是夫妻之间的消遣娱乐吗？不过这种地方也太没有情调了吧。这种地方， 这个时候杨威利心想，被强迫以不甘愿的方法死去和被强迫以不甘愿的方式活着，到底哪一种可以说是比较接近幸福呢？第二天，杨威利等人带着已经死掉的雷内肯普为人质，转移到军事宇宙港，搭乘叫政府准备好的太空梭准备升空。卫星轨道上有巡航舰瑞达2在待机，在先行出发雅典波罗的指挥之下准备出发。另一方面，杨威利只跟凯塞尔取得联络。 是啊，最近我觉得这一带不太安宁，原来是发生这点事情，我马上回去快点准备一下。没错，当然要一起去，没有我在的话，杨威利那个家伙是做不了的。回头见。 凯塞尔中将，请等一下，你要跟杨威利一起走，这是真的吗？怎么样，后方勤务本部长代理，如果你去的话，我会撤掉你代理部长的职位哦，重新考虑一下可以吗？ 哼， 凯塞尔中将。 叫比克谷指挥官来办理恢复军职的手续，视情况而定，要讨伐杨威利的时候，说不定需要那个老指挥官的手腕。 可是这个…… 不要再说了，快点去办。 是。 雷贝诺自觉到自己逐渐走上历史上坏人的角色而感到痛苦，但是却也没有办法再回头了。杨威利和乔安·雷贝诺两个人如果同心协力的话，可以说是最理想的组合，但最后终于事与愿违，迎向了诀别的时刻。 涙を流したね、汗に隠して君を送るこの時に、遠い星に映す近い光、揺らぎきらめじわり祭りさ、若いからじゃなくて夢に挑むことで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星を仰げば別れはないという心通えば 杀者之手伸向讨伐地球的华伦舰队。尤里安潜入地球教本部，正当即将触摸到核心部分的时候，帝国军的总攻击开始了。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圣地，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